酒店，平等王掌理大海之底，西南方卧巧石下的阿鼻大地狱。此层大地狱围绕重叠，其周围广800由旬，在秘密铺设的铁网之内，另设16小地狱。敲鼓啄身小地狱，抽筋擂鼓小地狱，压实心肝小地狱，狗食肠肺小地狱，身见热油小地狱，脑菇拔舌拔齿小地狱，取脑胃甜小地狱，蒸头刮脑小地狱，阳处澄海小地狱，木甲顶挫小地狱，磨心小地狱，沸汤淋身小地狱，黄蜂小地狱，歇沟小地狱，倚柱熬丹小地狱，紫翅毒蛇钻孔小地狱。诗人犯了以下罪事，应入本地狱：一、犯杨氏所制定的法律条例中，像十恶中的极恶，应受凌迟、斩头、绞刑、枪决等罪事，死后在各殿地狱受过诸苦刑，再借送到本殿的鬼魂。二、放火焚烧房屋，毁人家财生命。三、制造或释放蛊毒，或者制造、销售、散播毒品及迷幻药物，炼制违禁药物，例如闷香、毒品及各种使人聋哑的毒药或堕胎药。四、专门为妇女堕胎的人。五、诱惑少男少女性犯罪，强暴未成年少女少男。六、绘制拍摄淫秽的图画、书籍、影片者。假如犯了以上罪事的人，自从听闻这本《玉历宝钞》的内容章句，能立即毁去银书银画的书稿与印刷的新版，不再印行。将制造违禁药物的方法、配方销毁，洗止一切邪货的念头，不再传授以上的邪术。若能如此，则准许免去各种苦刑，并立即交给第十殿，发放投胎人道。反之，如果闻知或阅读此玉历的报应内容，仍然去做以上罪事的话，则罪行不但不能得到宽待，且从第二殿开始受苦刑，到本殿加重刑罚，天赦极刑，诸如将空心的铜柱，其中以火山热，到能焚烧烫毁心肝的程度，而后用链子链住手脚，抱住炽热的铜柱。在遍受各小地狱的诸种刑罚之后，发入阿鼻大地狱受各种苦刑，以尖刀穿过肺脏、胸部，自口至心，渐渐陷入阿鼻大地狱的深处，诸种痛楚永无休止。一直要到那被害者的家，家家连夜复原，死者个个另投人生。犯魂在世时所画或辗转印行的淫秽图片及书籍、影片及迷幻药、毒品配方等物完全消失，毁灭净尽后，才准提出此阿鼻大地狱，借交第十殿，发放投生六道。世人如未犯以上恶事，而且肯在4月15日或在初一15日如素清净身口意三业，而后立下心愿，收集色情淫荡书画影片，遗害人间的邪术、器物、迷幻药、毒品等物聚集来焚毁，或者印行传抄此玉历宝钞，使能辗转一个传一个的劝化世人，则在命中的时候，灶神在他的额端写下奉行两字。从第二殿起到本殿，凡是曾做其他各种罪事的，可以以此功德减轻其罪行。 富裕有权位的人能严格缉拿放火的凶徒，搜集色情的画、书、刻板予以公开销毁，并公告禁止所有贻害人间的物品者，则准予必应现世的子孙科甲绵绵，富贵不绝。贫穷、苦难、孤独、老病的人，假若肯尽力请人印行传抄玉历宝钞，以此劝化世人的话，准予立即送交第十殿，发往福地去投生为人。 现在的电子媒体无孔不入，许多人在网络上传播色情或引人遐想的图文，助长社会邪淫的歪风，还以流行教主自居。加上现在丰衣足食、酒足饭饱之余，常常让人容易犯过。想一想，如果是自己的姐妹、子女从事这样的工作，那也多难堪呐！在台湾彰化，有一位王姓商人，事业有成，婚后就与妻子感情不睦离婚了，独自抚养女儿小凡。王姓商人常跟客户应酬，每次都到有女士坐台的酒店 KTV 买醉，并喜欢找年轻的辣妹坐台。父亲忙于事业应酬不在家，他女儿在家没有温暖，国中一年级起就常常流连网咖，经常不去学校四处游玩，结交损友，染上毒瘾，为了生活竟然去当援交妹，客串到 KTV 坐台。而王姓男子为了生意以酒店为家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几个月前他到中部某县一家小吃店的 KTV 应酬，业者找来一群幼齿辣妹中，竟然发现他女儿就在其中，当场令他愣住，震惊不已。王姓男子回忆起那段有如电影情节，当时他跟女儿在 KTV 相见，心中如针刺般的痛，但因为有人在场，他跟女儿心照不宣，两人在包厢内如坐针毡。十分钟后，小凡就借故离开了。隔了一天，王姓男子非常愧疚，再到那家专门提供幼齿辣妹的 KTV 寻找小凡，但是已经不见女儿的踪影。后来小凡被警察局少年队查获是中辍生的离家少女，通知他父亲到警局，才透露这一段过去。王姓男子并自责是自己遭受到报应。 俗话说，劝君莫借风流债，借得快来还得快，家中自有代还人，你要赖时他不赖。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，42章经里佛陀有一段教导，看到年老的女人就像是自己的母亲，看到年长的女人就像是自己的姐姐，看到年少的女人就像是自己的妹妹，看到年幼的女人就像是自己的女儿。这是守护自心最上乘的方法。